起什么唱什么，想起什么唱什么，那才是他的特点呢。 是啊， 哎， 哎呀，那你们陕北人早晨出门唱什么？ 都是东方红啊， 东方红、 啊。我说东方呀，就一个红啊，那太阳也就一个升啊。 好的好的好的，哎，那你们陕北人谈恋爱唱什么 啊？那非常的优美，一般唱的这样、啊、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那个亲口口，咱们两个哥儿里走。 我不去。 你要去了我还跑呢，我 吓。这唱得好，哎，那你不是陕北人能现编歌吗？ 哎，讲究的是随看随唱 啊，看你什么唱什么。 哎，对啊， 现编词 即兴发挥。 那今天在这敢现编个词？ 没问题啊， 敢现编啊？哎呀，太好了！哎，你看后边坐一漂亮姑娘，你冲这姑娘唱一个。 好，给那姑娘唱一个 啊。 那边边的那个嘴尾上那是一个谁？ 谁呀？ 那就是那个狗命。 二妹妹，你长得美是呀，实在美。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眉，赛过张飞。张飞他妹妹，他叫张惠妹。张惠妹， 别瞎编。 这我编不了，编不了。 其实大伙儿要慢慢的了解我们陕北民歌，不光是曲调优美，那个词儿也特别讲究。 哦，词儿写得好， 有些词儿不用唱。你光听那词儿能把你美死， 光听词儿就能把人美死。 有这么几句词儿 啊，我听 说，妹妹想哥，你知道不知道？ 嗯， 我这泪蛋蛋和泥能盖出一座庙。前半夜想哥，我吹不灭灯 啊； 后半夜想哥，我翻不过身。 我听明白了， 琢磨出来了， 这姑娘 啊， 半身不遂。 没好的这个叫 这歌写词写绝了， 太优美了， 好听了。 哎， 老师，啊、我拜您为师。 等等，你干嘛？ 我太喜欢这个 你这嗓子，你唱不了这个。 不是，我要学，我学了，明年我参加央视那个青歌赛。 你真想学？ 我真想学。 这么着，当着今天在场的朋友们啊，咱们俩合作一个陕北的民歌，我看你这个基础怎么样？ 你把我带带。 哎，大伙儿非常熟的有那么一段叫《感生灵》。 我感生灵。 会哟，那太好了。不过这里头有两个人物， 两人物 啊，一个盼望哥哥早日归来的二妹妹 啊， 还有一个赶生灵回家的哥哥，咱们俩分别扮演。 那我就演那个赶生灵的哥哥， 他挺快。你演哥哥，我就来那个二妹妹，咱们俩共同表演。 别，你演谁？ 我来那个二妹妹。 你演二妹妹 啊？ 你演二妹妹？ 怎么了？ 完了， 嗯， 完了，我这个驴车赶不回来了。 哟，为什么呀？ 我害怕把驴吓着。 这。跟你那驴有什么关系？就为看你的基础。 这就看基础， 知道吗？ 那咱们开始， 开始。 咱先开始，开始啊，开始。 完了，这人疯了，这人就。停！你好好的唱，你哆嗦什么呢？你在那儿？ 你没赶过驴车呀？ 啊？ 你没到过农村啊？这坐驴车的吗？这不是？ 哦，您这是坐驴车的？ 哎， 我以为你踩电线了。 这是什么电线呀？电线呀？ 你别那么哆嗦，你得来个过门我才能唱啊。 哦，过门， 哎， 过门挺好的，过门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若是我的哥哥哟，照一照的那个手，哎呀，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楼。哎呀，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楼。 你看，那这匹可怜的老骡子，他带我走遍天涯，